好，下半場好波桑嚟啦，咁就今個即係今週嘅英超咧，都有好多場精彩嘅賽事，好坦白。咁尤其是呢一場愛華頓對利物浦嘅 Merseyside Derby 咧，哇，其實好坦白，哇，真係娛樂性十足，射門又夠多。啊，真係 算唔算係今季開季暫時我諗其中一場啦，比較精彩啲嘅對決。 我會話，我甚至話，即係今季英超嚟講最精彩呢場波添。 OK 啦，真 係啊，我直情係覺得係咁樣。咁啊，因為即係呢場波嚟講啦，第一就愛華頓主場啦，咁啊夠熱血啦。咁啊，但係今年利物浦又戰績唔錯啊。咁啊，但係咧細估唔到利物浦今場嘅陣容咧，一睇哇，見到個 Joe Allen 喎。 系 呢、這個 Joe Allen 都即係我諗，舊年你聽開解讀、都知道呢條友咧攻又唔得、手又掹水。 係 咁啊，其實呢場波嚟講咧，如果睇翻個利物浦陣容咧，似係四五一多嘅， 四五一多啲嘅。 咁啊咧， 肯定係打五個中場先， 係打五個中場咧，咁就後邊四個就。因為左閘安力基就長頭， 應該就最新消息就好似係十個禮拜。 哦，十個禮拜， 十個禮拜即係二月左右會出。 哦，唔使收列， 唔使收列。 哦，咁就爭好遠。咁啊，但係呢場波咧，個個估係施數高嘅，但係唔係出到費蘭根。 係、但係費蘭根其實係打左邊喎呢場。 係啦， 但係佢以往其實就即係譬如啱啱打阿仙奴嗰場波打右邊嘅嘛。 係 係啦， 咁啊呢場波打左邊， 打得好好，今場係打得非常之好。 係咁就中堅就艾加帕史基泰爾，係咁就右邊就格連莊神啦，中場嗰五劍， 係 咁就中間就謝拉特利華，跟住就軒達神喺右邊，郭天奴左邊，中間有個祖亞倫，前面就蘇亞雷斯。一睇呢個陣容咧，好坦白講，真係愛華頓，我仲諗。住都可以買落去啦，呢、次因為成隊波 Joe Allen 咁冇信心， 成隊波利物浦嘅進攻球員得兩件，一個叫郭天奴，一個叫蘇亞雷斯，仲唔可以擺落去大佬？ 其實我啊咁諗啦，當然呢樣嘢我事後好明啦，你睇翻其實又唔覺得話即係利物浦進攻差得咁緊要嘅，咁但係當然咧，利物浦頭兩球波咧，其實都係即係死球啦。咁其實有少少運氣先至入到呢兩球波嘅。 係、 但係整體嚟講，我都會覺得，即係係咪祖亞倫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嗱，當然因為臨尾有一個好關鍵嘅入球，佢入唔到咁啊，大家係咁喺度丙佢啦。但係我諗相信其實呢場波其實即係羅渣士都知道對愛華頓係唔易踢嘅，咁排翻四個後防就一定係可取嘅。咁啊睇下前面嘅配搭係點樣嘅啫。 唔係，我相信佢咁擺就一定係先求穩手先啦。咁但係好坦白，你覺得 Joe Allen 可以幫到個防守咩？ 嗱，本來咧就我都唔覺得係嘅。咁但係上季啦，嗱上季其實佢有個問題就即係當然踢得唔好啦，除咗第一年嚟之外，同埋就佢一直都有背傷， 係 咁所以就好早其實都已經係收咗裂㗎啦，咁就去即係醫個背啦。咁其實睇史雲斯嗰陣時嘅呢個Joe Allen咧，又唔覺得佢手波咁差嘅，即係中場截波啊、控住個波啊，或者行人啊嗰啲位都唔錯嘅。咁上年我當俾個 credit 佢啦，即係可能個傷未醫翻好啦。咁今年咧就佢唔係第一場出嘅啦，佢記得之前都有一場後備出過， 好少出嘅，不過就肯定 係咯。咁今場其實我諗其中一個原因點解變陣就因為斯洛力治就應該有少少傷嘅。 係 咁，既然唔出得佢咧，咁就無謂夾硬出到個前鋒啦。咁不如縮後中場執多個人，咁結果就揀咗佢咯。 咁啊，點解唔出呢個摩西斯咧？我又想問。 佢諗起其實換人都係換佢嘅。咁摩西斯就咁可能佢都想保守啲啦，即係如果你要。波西斯唔係話唔好，其實自己能力嚟講咧，而家嚟睇咧，我就覺得即係同 Joe Allen 差不多嘅啫。 Okay. 不過始終作為一個進攻意識咧，就即係波西斯會強一啲，同埋佢打側邊嘅發揮好過中間嘅。 唔係，因為我成日諗，即係永遠都係軒達神，永遠都係擺喺右手邊，即係我都好成日講啊，佢擺喺右手邊真係唔好。 佢唔擺中間。 利物浦個問題我都唔係第一次講，佢中場嘅人係真係唔夠。咁 Joe Allen 係第四選或者第五選咧，呢樣嘢已經證明到。是有增兵需要咯。 冇錯。 一月睇下有冇啲即係有啲入下貨啦。 係啦。 但似乎好似而家羅渣士唔係話咁想簽人。 佢覺得現役都幾夠用， 嚇、 咁佢有啲嘢搏啱咗嘅，即係包括好似今年即係今場用費拿根，咪叫做搏贏咗， 係啦，叫做好過斯素高啦，咁斯素高嘅後備都冇嘅。 咁啊，戰情點樣啊？ 講戰情之前講埋愛華頓啦，愛華頓陣容就比較正常啲啦，咁就後防就常規啦，中場巴里就帕麥卡菲啦，前面就派拿，巴克利就米拿拉斯，前面就好 fit 嘅盧卡古，咁就主要就係 仲有一個啦，球員頭先冇提喎。 哦，邊個？ 米拿利斯。 哦，米拿拉斯， 系咯。呢、這個球員其實好想講。 哦， 好矛。 哦，你嗰度有矛啊？ 哇，梗係矛咯，大佬。哇，嗰腳對蘇亞雷斯， 哦、 真係可以直紅嘅 喎。嗱，呢腳好坦白講、啊，我睇個波就真係。真係紅牌嘅，係紅牌嘅，即係好坦白講，上個禮拜國際賽文素基治踩嗰腳都紅牌啦、同一標準，根本就係同文素基治踩人嗰個波嗰、那個情況係一樣。 但你知道英超球證係盲嘅喎， 唔係盲係英超球證係有一個傾向，就係佢以觀眾嘅利益為先，係盡量都想平衡賽， 因為太早段啦呢、這個犯規，係 啊冇錯，同埋有時啲太過影響，即係嗰個賽事嗰、那個。流暢度甚至乎嗰、那個即係嗰個抗衡性啊， 所以當年 有啲係， 但係場波冇睇係唔應該求證佢落呢、 這個。但係如果你有得睇超過十年英格蘭嘅比賽咧。即係個聯賽咧，其實真係有傳承。 我傾向係相信佢啲球證係對於一個即係嗰個勇悍嘅程度係有 接受 多啲， 接受程度高啲。 但係你基本上你咁樣曬靴嚟計，其實絕對喺球證嗰個附例嚟講係應該要判嘅。 係應該係。 就冇話佢兇唔兇悍嘅問題，因為你而家唔係話衝埋去撞埋去啊嘛， 踩落去 成份人即係攤開手，淨係心口撞埋去好勇猛嘅，咁可能佢會接受到佢。 但 係 對於鏟腳嗰啲佢都係咁。 其實呢點咧，我都比較同意經一所講嘅，即係球有啲球證其實係會考慮到場波嘅可觀性同埋重要性，而去落一啲即係俾紅牌定俾黃牌嘅判斷，即係包括好似其實就講世界盃決賽啦，尼祖迪莊嗰腳唔紅牌，事後求證即係後啦，就係、是、後啦，佢有講翻係有呢個關係，因為唔想一場世界盃決賽就咁快有一隊打輸國， 係 咁啊！當然我覺得呢個冇道理嘅， 我覺得佢， 但係真係有啲咁嘅考慮咯。 哦，咁啊，再加上愛華頓主場，咁啊對住 主場 係咁咦，都稱之少少嘅， 因為有一啲係。打比嘅關係，佢係接受即係嗰個埋身肉搏或者嗰個即係嗰啲。 總言之都係為咗場波咯，球證絕對 係 咁樣樣。 再加上仲有一點少少地講一講啦，就係、是、其實蘇亞雷斯咧，佢有一個問題嚟，佢每一次犯規咧都係下下都係舉手舉到係要即刻換我。即係嚴重到咁嘅地步嘅，咁你見嗰、見到佢，佢又唔使擔唔使抬，企翻起身啦。 係啊， 咁佢係有皮外傷嘅，你見到佢個小腿係 有兩個窿啦， 兩個窿喺度， 好明顯啦。 係啦，咁但係呢一啲傷患咧，其實原則上就唔會話令到佢踢唔到場波。 唔係，其實我嗰陣時睇咧都覺得你係踩落去啫，咁但係。其實就唔使去到典藏典籍啊，我就覺得係踢，肯定係踢到嘅。 上場足球球證啊，未死得啊，起身啦，冇辦嘢咁樣。 佢 minimum charge 都係會典藏典籍。 係咁要點兩嘢、啊。 咁再加上個球證其實係諗咗好耐， 係 之後結果先俾個黃牌。 係 我諗 係 有啲關係， 係 睇 到 嘅， 係 睇到。 但係、即使係咁。米拉斯唔淨止一球波係咁樣喎，米拉斯佢臨尾有幾球波又有批爭，又有踩落去蘇亞雷斯度、我都覺得佢 謝拉特都有批爭喎。 咁係，咁係，咁兩個一齊講咯。 係咁唔緊要，咁呢場波根本上都係啱，都冇紅牌啊，即係維持翻，因為呢場球賽相當之精彩同刺激。 OK， 講咗個走咁啊，弊家叻啊嘛。場波點解咁精彩？因為入球快， 入球多 啊，即係第一入球好早啊，五分鐘角球斬出嚟。 系， 因为阿苏线后就俾呢个郭天奴咧，咁就射入去。嗱，呢个波特色就系咧，你留意到咧，当个角球斩出嘅时候咧，郭天奴系响前柱嘅。 佢系有意识嘅，其实系。 系啦，冇错。 其实系练过嘅。 系，一定系练过。咁啊， 睇翻先。 咁啊，系啊，咁啊，跟住咧就前柱，跟住就兜，咁啊兜过去远处嗰边就完全冇人睇。咁咧就心口一控，然之后咧一射入网啊！嗱，膝头哥一控，然之后即刻一弹，亦都可以睇到佢嘅技术。咁当然仲有一点。麦卡菲呢一个咁样嘅首柱咧，企咗喺龙门线后边，咁你守嚟做乜鬼啊？企喺嗰度，讲真，咁所以呢个波就好早 五分 钟就搞掂 啦。即系以往我都讲过啦，即系利物浦今季，我就推介大家主场就后呢个半场。 半場主勝嘅。咁啊，但係呢一場波就算作客咧，佢都臨尾都開到個半場勝。 半場都係贏領先先嘅。 都係領先嘅。 咁啊，跟住就八分鐘 好快 出。咁啊，其實個波都好類似就拜恩斯，咁就喺中場右副位咧就斬個波入去啦。咁然之後麥卡菲啊，咁就喺白馬點啦，咁就撞咗個波入去右副位，咁就冇人睇米拿拉斯啊，就一射入去嚇。咁啊，呢個波就當然利物浦個 pair 中堅史基泰爾同埋軒達神。咁都抵唔住啊麥卡菲呢，咁都要抵打嘅。咁但係似乎史基泰爾呢兩場波，即係自從佢打返四個後防之後，就用好多史基泰爾嘅。咁但係係咪即係總體呢場波就睇落就係史基泰爾表現就普普通通。 其實就我覺得史基泰爾如果打三二打最中間嗰個呢就係最 fit。即係佢最 fit 就係咁，因為咩都唔使諗。你做中間嗰個屏障就得啦。但如果你打四四二嘅話咧，佢就要睇下佢同埋阿艾加配搭。咁艾加有時個問題就係咧，佢如果佢企一個比較左副位啲嘅波咧，佢有時唔係咁知道自己的角色係做乜，就比較容易甩波。咁其實下半場有一球波爭啲輸佢嘅，都係有一個問題。咁而調翻轉如果阿艾加有時史基泰爾可唔可以做到包嗰個位嗰、那個位置咧，又唔係咁正職，所以呢個係一個隱憂嚟嘅。所以我覺得呢一 pair 嘅組合咧，其實對住比較強嘅對手咧，我就覺得如果殺高飛，其實殺高打中間會好。 啊、其實殺高係應該用多啲。 係啦、 啊，係啊， 殺高佢打國家隊都踢得好， 踢得好好啊，係啊。 咁可能都係因為攰一啲啦，即係始終即係周中有踢， 周中踢咗， 同埋艾加就有傳，即係其實已經佢自己開口講㗎啦，巴塞曾經揾過佢嘅，咁但係佢後屘就冇去。 佢都講過好多次話會留隊啦，咁因為今年其實俾咗個副隊長俾佢， 冇錯。 咁同埋而家嚟緊安力基冇踢。即係因為傷啦，咁我估佢都會有啲多啲機會打左邊嘅，咁但係隱憂就係頭先我所講咯，佢打左閘係有少華美倫嗰個毛病， 差啲， 即係唔知自己踢邊一個位， 佢個位置感係即係唔慣個位啦， 同埋佢係中意用波嗰個嚟嘅， 係好啦，咁跟住就好快就十零分鐘之後啦，咁就。蘇亞雷斯咁啊，細估唔到，好坦白，即係其實以利物浦咁嘅陣咧，上半場都可以攻到愛華頓兩粒，我係有啲估唔到， 所以有啲暈 啦。係啦，咁啊呢個罰球咧，咁就 冇得好講啦， 好靚。 嗱呢個波咧就我就會咁樣講， 愛華頓個人場係有啲問題， 係 冇錯， 係有啲問題嘅，因為係遮唔曬， 因為佢啱啱好係過咗人場之後就貼。 其實就應該咧， 派拿拍埋啲， 派拿就應該淨拍入去人場度，就唔好諗住衝出嚟。風波嘅，咁但係蘇亞雷斯有好嘢，啱啱佢一射就啱啱條罅仔咁樣咧就入咗去，呢個波就其實都係應該派拿就選擇不如拍埋個人牆度，或者甚至將成個人牆咧咁就 拉 過少少，咁就應該就好啲嘅。 我覺得首先呢個係個龍門指揮嗰個人牆指揮唔好， 係啦，呢個當然啦， 佢褪得唔夠左，同埋派拿咧係有啲高張波嘅，因為佢冇選擇派多一個。而選擇隔即係漏空咗一個位，引你射嗰個位，然之後行埋去諗住封翻個位，點不知封唔切， 係啦， 估唔到阿蘇個世界級嘅力， 佢真係射，即係佢嗰個 其實帕拉係知道㗎，佢係引佢射嗰個位㗎，但係佢太高張啦，佢零零舍舍，你再睇翻慢鏡，佢係特登企開條罅㗎，但我覺得呢個就太多餘啦， 係啊，就應該都係拍翻埋去咁就好啲嚇。 其實呢啲咪真係叫陷，即係籃球嚟講嘅陷阱防守咯，即係俾半個位你，我就預你射嗰個位，但係點知問題就係你冇同 自己陰咗自己， 唔係你冇同個龍門。溝通啊，即係如果佢有多少少心理準備咧，其實以新手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後衞都唔差。 後衞 係咁，其實佢都唔係真係爭好多，都爭啲夠到。 因為爭少少就摸到㗎啦，佢其實。 但當然球波其實係比較接近係地波，即係其實中腰聚少少咧，個波去曬都係幾快嘅。 佢叫金濕嘅， 因為我玩 FIFA， 我中意用呢啲射波嘅，即係中腰嘅內彎， 即係佢聚翻。 佢落下聚啊，因為 因為通常你做龍門，佢仲要顧合多嘢，就算明知估到你去射邊咧，佢都要封翻個死角個高波位。 不過就 如果你射角草係陰到啲高大龍門嘅，真係。 其實而家好難射角草。而家現代足球好難射。 即係類似中腰或者中腰以下嘅波啦。 但係即係 廖可欣慰啦，作為一個利物浦球迷，就係其實啲死球今年嘅進步真係 把握 都高咗好多， 即係起碼喺角球裏面都多咗好啲戰術可以睇到。 你見到即係呢兩球波都係其實贏過訓練啦。 係啊，咁不過咁呢球波其實個罰球咧個來源咧， 又係蘇七 有少少插水嘅。我就覺得蘇七咧都插插啲水嘅， 預咗㗎啦。 唉，佢呢六嘢都真係預咗， 好多嘢都係。嗱，佢揾啲位射，佢唔偏嘅位唔射呢樣嘢，你大家都知道佢係咁噶啦，所以成件事都有劇本。 即係呢個球員都本身都有啲爭議性。 咁啊，上半場就2比1啦， 二比一。 咁啊，下半場咧就 好唔同啊， 有少少膠着，就去到72分鐘咧，咁就愛華頓咧就追翻平手。 反而我想講一點先喎，其實覺得下半場嘅轉捩點喺一樣嘢度，就係拜恩斯就傷出。 係呢樣好緊要，係 拜恩斯傷出咧， 個迪魯菲奧， 係迪魯菲奧嘛，即係巴塞嘅球員。 啊，呢樣我啱都會講下呢個。 咁啊，迪魯菲奧咧，其實咧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愛華頓呢幾年咧，好中意揾個借將俾個十號波衫俾佢著。 嗯， 之前有一個咧就係大倫菲。 系， 大仁飞亦基本上你都系啦吓，喺皇马 嗰 度，皇马借翻嚟嗰个大仁飞。咁而家呢个咧，迪路个名都差唔多啊， 迪路辉， 又系一个十号位嘅球员，即系一个进攻球员。 系， 咁又俾佢睇呢个位。咁呢个球员咧，其实咧就佢，我觉得有一点好欣赏呢个马天尼斯嘅，就系佢睇得到利物浦其实嗰个中场防呢个快速反击嘅 能 力弱啊，因为第一件事其实呢场波左一轮真系形同虚设嘅，即系多一个人基本上系等于冇嘅。咁而迪路菲咧就 系 攞住个波可以做到策划，两个三个人去对住对方嘅防守，好 effective。 呢训练系巴塞， 呢个就 系 巴塞嗰个根， 同埋佢企嗰个嗰条前即系进攻线好贴。佢對手嘅後防，變咗好多時一攞波一立咧就過曬啲後防， 咁令到下半場其實就尤其是佢換咗嚟之後咧搏一鋪啦，因為你用個中場或者前鋒嚟換一個後衞啊嘛，咁愛華頓係有心係一定要同你追翻和位，甚至贏。 我同你哋睇法有好大嘅唔同。 OK， 不過陣間我會再講咗球波先。咁就呢個盧卡古就罰球射埋去，龍門擋翻出嚟，跟住就米拿拉斯執翻個波，跟住回翻後，咁然之後咧，咁然之後就。再俾落去米拉拉斯左邊傳出嚟咧，咁就俾盧卡古右腳一撳就入網。咁啊呢腳 腳法好嘅盧卡古啊， 盧卡古就點都唔能夠講話腳法好好㗎啦。 好到吧？ 嗱，其實講咧，我覺得呢場波盧卡古係沉嘅， 係 對踢得唔好。 係， 但 我 其實我覺得呢兩球係絕對靈光一閃嘅啫，即係有啲似新迪卡蘇拿，完全喺場上面係完全唔知做乜。 或者咁樣講啦， 佢把握嗰個機會係好咯。 嗱，或者咁講啦，其實今場波如果唔係咁樣，你睇個數字，佢入咗兩球波，佢係俾佢國家隊隊友米盧列救咗好多次嘅。 係 啊， 啱。 即係嗱，呢個當然有少少關係，可能因為大家熟路啦，即係國家隊隊友，同埋米盧列今場波其實都係打。 即係咁樣講，即係話盧卡古本身係把握能力其實 唔好嘅。佢單刀唔係真係咁好， 係唔好嘅。係 啊， 亦都可以反映一樣嘢，就係利物浦呢場波防守係麻麻地。 唔 係， 所以我其實頭先都想講，利物浦呢場波最大鑊就首先就一個 Joe Allen 搭呢個佐敦軒達神，佐敦軒達神我哋就無奈要接受啦，因為呢個肯定係長期正選㗎啦。但係 Joe Allen 真係。个问题真系太多横传，今场波已经系有好多横传系俾甩俾人打反击噶啦，呢个已经系导致利物浦个后防脆弱嘅另一点。另外仲有一点咧，佢排翻四个后防系啱，但系唔明白点解唔会用高卢托尼同埋萨高， 系啦， 反而咧就用我成日经常最诟病嘅就用史基塔尔达艾加， 系 最呢队中间已经系话俾你听系连续三季都系已经越嚟越倒下波， 但系佢一换四个后防就用呢一 pair， 其实我 prefer 佢其实用得最好咧就史基塔。系搭呢个高卢 托尼， 高卢托尼系踢得最好嘅， 系 季初嗰三场咯。 同埋高卢托尼始终有翻咁上下年纪咧，佢肯做一啲斗位。 但系我觉得系而家要其实真系换托尼拍萨高系长远下落去，即系你艾加史基泰尔系爱嚟蹬脚用嘅啫嘛。 系啊系啊，即系总言之，我觉得我即系已经讲，我唔明白点解佢拆咗呢队中间，佢仲要喺呢场打俾佢用翻，可能里边有啲 inside story。我 觉得可能系呢两个真系踢得耐 用开。我覺得係 用開嘅， 因為上一場都係用開。 呢兩個老臣子咁有經驗， 唔係佢一向都係打四個後防就用開呢啲 pair。 但係因為嗰兩個高盧托尼同阿薩高，佢哋冇踢過咁樣先打俾。 係同埋高盧托尼佢都係有少少似當加力查咁用，唔係好敢擺中間，即係死都要擺右側。但我覺得你覺得我真係覺得格連莊臣真係好麻麻地。 哦，咁因為佢嗰個進攻意識就比較強啲， 佢希望用個進攻掩蓋防守咯。 係啊，但係佢個進攻而家都唔得。真係佢 對弱 分寸， 對弱隊得，對富咸咪得咯，咪先得。 呢個真係要阿羅渣士要執執啊！ 同埋簡單補充多一點，謝拉特今場好係非常之差，交失咗好多波。 哦，咁樣， 所以成個中場都冇一個打好。 今季嚟計，兩個英格蘭嘅中場咧，就真係林柏特真係呢兩季 fit 過謝拉特實在太多。 哦， 已經冇辦法再 個別場次。 我覺得個別場次，嗱，如果你 我唔係覺得個別場次，我覺得無論聯賽同國家， I mean 謝拉特都有啲場次係表現得好嘅，例如上一場。 其實我反而唔係咁同意嘅。今季咧，我覺得暫時嚟講謝拉特好過林柏特嘅。 但係我覺得林柏特好啲嘅。 我覺得謝拉特好啲。 我唔緊要啦， 即可能我有少少睇過助攻數字啦。係呢一樣嘢。 謝拉特咪變咗好少少，有少少阿 Surfy 咁咯。 林柏 特 有林柏特係好老鬼波， 唔係我覺得林柏特係受制於今年個位置改咗，褪後咗。 林柏特個作用咧就係佢維持翻個戰術性喺度。佢有啲嘢係同阿企位同 佢係個執行。人咯，佢呢方面做得好嘅就係 呢樣嘢係喺一隊波好重要，但係謝拉特咧有好多時咧就係佢個戰術性執行太差， 佢 係 不嬲都差。 佢去翻呢個而家， 佢即係靠佢靈光一閃，突然間一個遠射啊，或者一個斬，即係一個好準嘅遠即係長傳，或者呢好準嘅角球，係靠呢啲咯。 係 好，咁就跟住盧卡古再整多球，咁啊角球嚟嘅，斬埋去盧卡古頭槌一作入網 ，mark 佢嗰個叫做。教練莊臣同埋費蘭根，咁究竟係咪要搵返個中堅 mark 住佢呢？ 應該係。 我就因為嗰 pair 中堅我見到就 mark 住呢，咁就係迪斯丁同埋阿積基卡嘅。咁但係睇個戰術上，一個咁高大嘅中鋒係咪應該要搵返個高大啲嘅球員頂住佢呢？ 至少你有個謝拉特嗰啲去頂一頂佢 呀。咁謝拉特就守前柱位嘅。佢我見到通常角球防守謝拉特就係前柱區，咁就所以就唔知點解啦。 不過呢球就利物浦即係老毛病嚟㗎啦，即係其實成日守角球都唔係都冇乜弱，都冇乜著數嘅。 即係由領先變落後就弊係好耐。係 啦，因為就即刻變3-2，咁但係咧最後一刻去到89分鐘就謝拉特啦，咁謝拉特右邊嘅罰球斬埋去咧，咁就史到你節就前柱區一射， 後備入替嘅， 後備入替啦，咁就一射就搞掂。 我發覺史到力智都幾叻。嗰個後腦筍入波嘅喎，即係上次曼聯又係後腦筍入波，有後眼喎，同埋呢球波，同埋呢球波都難度都幾高啊，因為距離都幾遠嘅，咁個波都好行啊。 咁啊，係咁啊。 我想問翻阿師兄，你點樣睇阿迪魯菲奧嗰個？ 好坦白，我對呢個球員印象其實， 我都知道，但係佢有作用喎。我覺得呢場波， 我反而呢場波覺得佢係上腳多一滯。 系 上腳多一滯呢個球員， 其實佢就嗱，我唔係完全讚佢嘅，我讚馬天尼斯嘅，其實即讚呢個調動。佢其實個作用就係在牽制同埋即係快速帶個波上前場。 我會覺得呢個球員係應該可以上少啲腳，應該就應該要 pass 嘅就多啲 pass。因為我見到有球波咧，佢就落底線，甚至我覺得佢係應該係要俾波嘅時候咧，佢就射咗去。所以呢個球員其實我反而就覺得咧就係話佢呢場波去換拜恩斯被調出咧係轉捩點嚟嘅，我會覺得拜恩斯之受傷係影響咗愛華頓左邊嘅防守，因為巴里要拍翻後去打左後防，咁就巴里佢根本就唔適合打左後防，咁佢嗰個防中位得翻麥卡菲咧。亦都係爭啲， 同埋巴里又係一個成日自己射揾咗波射嘅，即係攞射咗。 因為巴里根本我覺得佢根本都唔適合打左閘，佢打中間就 OK 嘅。 我唔係講巴克利 就呢場波 OK 嘅，上半場佢都係睇到呢個球員呢個新秀就好有信心嘅呢個球員，即係好多時佢做一啲即係好似今年阿藍斯咁樣咯，即係做一啲過波啊、射波啊咁樣嘅動作，咁就 有啲射術嘅呢個人 啊，呢個 OK 嘅 射術肯定係好嘅呢個球員。 咁至於迪路菲就我始終都係嗰句啦，我覺得佢真係我始終都係嫌佢上角多一陣， 係 咁啊需要咁年輕球員㗎嘛， 咁始終冇乜前鋒啊嘛，即係因為其實。 今年愛華頓有個球員冇乜點用嘅，就係甘尼。 係。 甘尼基本上完全。 因為受傷喎。 受傷。 受傷啊。 咁你即係只得一個盧卡古唔可以打曬㗎嘛。咁你都要搵下第啲。 咁啊呢場波就。 3-3。 3-3啦，咁就米盧列打得都唔錯嘅。 係位收場啦。 係啊，咁如果唔係米盧列都叫守到下呢，咁我諗就香咗好耐㗎利物浦。咁差唔多啦，場3-3啊都講咗好耐，因為呢場波真係好精彩。咁啊另外講一場啦， 第二個龍門啦，咁呢個禮拜講完個好嘅米盧列，講個差嘅啦， 講邊個 差？個個都唔係好差嘅。 啊，你差咗講修咸特一個係嘛？ 係啦。 咁啊， 布魯克， 布魯克啦。咁啊，我諗就呢場波成個過程就唔多講，講個球波先。 都係嗰球，因為嗰場波，我覺得兩隊都唔係特別， 兩隊都麻麻地嘅。 係咯，麻麻地。 咁啊，嗰球波， 我覺得因為嗰球波導致場波麻麻地 啫。哦，係嘅，因為其實就好早啊，因為就 十幾分鐘係咪？ 廿零分鐘啦，嚇。咁啊，嗰球波嚟講就因為後場咁就俾翻龍門保魯克啦，咁啊保魯克就 表演腳法， 係唔知點解喺度 hold 住個波咧， 左吸， 跟住就右吸。啊！吸完仲要轉埋身，要俾基奧特搶埋。 因為好似打籃球咁咧，左揈右揈，跟住揈咗兩下之後，就俾人篤甩個波。 其實就大家記住一樣嘢啦，你龍門叫做最後一個 last man。 係啊 ，last man 嘅嘢咧，如果你盡量將個波咧就唔好維持喺一個某一個範圍太耐。如果唔係咧，咁就會好危險。 其實即係如果大家睇翻片咧，見到其實佢轉身投嗰兩下，佢嗰個吸波之後咧，其實佢有好多機會可以清走個波，但佢都冇做到。 其實第一腳咧，之前咧有一腳已經係咁噶啦，咁啊去左吸望完唔踢，去吸完右邊又唔踢，咁跟住後屘再第三腳先至踢翻出嚟。 但佢係左腳噶嘛？佢 唔係，佢右腳嘅，佢應該係右腳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其實有啲龍門咧，我一睇有啲感覺咧就知道呢場波係出事。 靚嘢啊！ 嗰日保魯克咧，你第一球好早咪有一球中柱嘅，即係呢個韋舒亞，咁啊右邊一球推埋去凹死，跟住 中柱。 龍門去接波嗰種嘅咁樣個攣氣法咧，佢喺度拍住個波，佢唔係接實㗎。 因為佢嗰個攞一攞，跟住再第二翻身先。 睇到佢個人咧。嗰個波睇到個人咧係好漏浮嘅， 嗰人有啲唔係好，有啲濕濕地雲應該 係啊，總係覺得好似好漏浮咁樣嘅，所以呢啲就感覺嚟嘅。 同埋一個龍門咧，最緊要就係咩穩陣咯， 係穩陣。 咁你通常如果你要你接到個波回傳，咩時候要俾地波咧？就距離你自己後衞通常都係大概十零碼。最多就 啦， 如果唔係就盡量都放高波。 但因為其實嗰球就其實應該喺遠少少嘅位置有一個後衞應該要翻落得深啲嘅，但佢就冇留夠深度幫翻 自己嘅後衞冇落嚟現位幫自己咧，就好應該 清走佢咯。 唔係清走，係高波吊上去，仲要係傾向係放兩邊。 係啦， 即係呢正常嚟嘅嗱，呢場呢一球出事之前咧。啱啱有個好強烈嘅對比咧，就係斯捷斯尼咧，就係攞到個 一嘢就清走， 然之後就佢就向左邊放嘅。 係啊，通常踢兩邊。 因為佢出事嗰位係應該係靠右，佢自己右。 跟住後期佢另外一個波又係啦，頭先星所講啦，左望左又唔俾，望右唔俾，結果一個直線地波就直接。俾一個唔應該俾嘅位置，就是、我哋成日講個大禁區出面近中圈嗰大區域，佢就一個直線執咗俾阿仙奴球員。 係咁就所以就其實今週英超有兩個龍門咧，都係出現呢個問題嘅。今週保魯克其中一個，佢就漏爆啊，即係左搓右搓。另外一個咧就洛里斯啊，就另外一個 S 三 號， 我又係衰回傳咯。 啊，嗰個就另外一個嘅情況， 更加慘烈啲。 啊，嗰個就我陣間會再講講，因為就其實龍門個第一。球波係好緊要，第一球波緊要。咁當然，保魯克咁就佢呢球波， 失咗呢球就好翻啲咯。 失咗呢球就咁佢 OK 嘅。 之後即係因為犯個過錯就成長翻啲啦。 啊，咁 即係跌低過就好啲。 唔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出現嗰球咁嘅波，我會一句講曬咯。如果用賽馬圈子嚟講咧，競賽小組一定要言信嗰個龍門乜鬼嘢咧？佢係好惹人懷疑嘅。你咁樣玩個波，然之後失咗個波，即係好聽啲咪當你柒咯，唔好聽啲。 啲喂，你一個咁頂級嘅聯賽，我真係無限懷疑你有咩動機。 咁啊，呢場波就其實修咸頓都秉承住佢防守都 OK 嘅， 係 咪即係及後都嚇？ 最後後尾都係輸翻多一球， 直到最後八十六分鐘嗰個即係方迪拉住梅迪薩卡，咁梗係十二碼啦。 好明顯，因為件衫都真係見到變咗形。 同埋呢場波修咸頓就好慘嘅，因為個正選中堅羅夫蘭就冇出嘅，咁就用咗何偉特。系啊，咁就争 呢个荷兰中坚嚟噶，之前都系听冇听过。 系啦，咁就唔系佢上年有用嘅。 上年有用， 上年有用嘅。咁啊，成场波嚟讲咧，其实就我觉得踢得比较好系修咸顿嘅 球员， 唔系云耶马。 云耶马， 云耶马踢得好，因为佢呢场波佢喺中间里面咧话犀利，即系佢 tackle 啦，佢嗰个俾波啦，其实喺个防中锋嘅位置咧系做得相当之好啊。咁啊呢个球员。 其实反而咧，阿仙奴入咗球之后咧，并唔代表佢哋攻势 唔系特别好噶， 反而系修咸佢攻势比阿仙奴 多。入波之前嗰几下反而系似样啲噶， 系啊，可能真系太攰，同埋本身已经待定一粒咧，阿仙奴基本上已经系 hea 住嚟踢噶啦。 嗯，即系佢都要 减少浪， 都要留 留力欧联，欧联未稳噶嘛。 今场阿仙奴都系有少少运气成分，即系呢两球波都系人哋俾啦。 其 实 我 当 初我初初都以为修咸佢会难到阿仙奴呢场波，但真系估唔到有 咁。我唔系咁，第一球波咁样，你冇。 但係你見到阿仙奴連運都有埋，今季應該都會 都唔少啊， 都應該都幾幾會。 佢今季真係有唔少波係表現唔敢講一塌糊塗，平平嘅啫， 唔係特別好。 但係佢就係 執到幾球波， 就係呢啲要 佢以往 冠軍呢啲咪 冠軍 嘅質素咯。 係 佢以往欠缺嘅幾屆都欠缺一啲 以往嗰啲慢 X 球隊， 即 係 開始識得用啲核核突突，然之後。三分以内嘅模式， 咁啊，闷闷地咁赢。 Gory Gory 嗰啲咯， 讲埋你嗰队先啦。 唔系讲多句先，讲多句，真系要讲多句。因为咧，就其实场波就好早完嘅，我觉得。因为咧，当换奥斯华到日睇拿拉拿嘅时候，咁啊场波就已经完结， 已经完。你呢判断佢完结啦，可以转台。 梗系完结啦，大佬，你奥斯华到，我都讲过好多次，呢个球员真系黑洞你啊！你同拿拉拿争几远啊？ 拿拉拿，我系觉得系踢得比较好一个。 系啊，真系冇办法。 你嗰队先啦， 一出比赛结束啊！ 我嗰队先啦，啊唔好，我想讲咗曼城 嗰场，会大屠杀 嘅， 因为要承接翻咧，即系我哋头先咪讲保罗嗰个龙门啊嘛， 十几秒啊， 咁啊呢场波仲劫。咁就呢个咧，洛里斯13秒就舐嘢，呢个波就又系后场回传。咁啊，今次洛里斯咧就唔同保罗克啦，保罗克就搓两嘢， 佢 咧就第一脚咧就一脚就踢上去， 佢揿个地波出嚟， 唔系系一脚踢上去就个助个感觉佢系好似好求其， 系但系洛里斯好翻味噶，佢 唔系好求其啦个感觉，就 即系你 讲 佢晕，啱啱晕嗰阵嗰次，早几 啦， 但系我觉得佢真系嗰次整亲个头之后，佢都未表现得好好过。 嗱咁啊讲翻啲技术点先啦，咁啊佢好求其一脚咁啊地波上去，咁啊跟住就导致嗰个失波啦，最后屘就拿华斯嗰个粒射就好靓嘅。我系通常咧，我就打即系以前打小型球踢龙门嗰阵时咧，就好着重，因为就系个感觉，第一个波嘅感觉系好紧要。 系， 即系如果有啲龙门系波都未垫过，就输一球咧，咁就好就忌嘅。 系， 就对成队波对龙门自己个信心都好大影响。 都惊嘅。 所以当龙门要处理第一个波嘅时候咧，理论上就应该谨慎啲， 稳阵啲， 就唔系好似洛里斯咁样咧，就谂都唔谂，就一脚就滗上去，系咁耳都控两控一夜，望清楚先滗上去，冇人逼你噶噃。 保亚斯要俾阿莱斯唞下好。 哦，仲要唞。 但系我都个问题就系费度未必太可以 catch up 到佢个水平。 啊，咁啊，其实就即系讲翻，即系其实头先经一都讲得好啱嘅，就系话即系如果通常你第一个波啦，咁你就通常正常应该控到稳稳阵阵啦，跟住向两边踢，向两边踢系好紧要。嗱，你留意有时咧，如果你都可能电视睇得冇咁清楚，如果你入球场睇咧，当个龙门系准备踢个高波或者接应个即系。准备踢个死球上去时间咧，啲球员系偏咗一边嘅，佢未必系企喺中间，偏咗边嘅。正常一个龙门去踢一个高波上去，或者踢一个死球或者三波上去咧，佢就应该系会偏去踢是打边，就唔会踢中间嘅。咁啊，洛里斯好明显嗰球波就真系对唔住啦，我觉得系求其，完全系未。 未熱身夠啊，所以龍母熱身係好緊要嘅。龍母熱身最緊要就係話佢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佢嗰個 handling 啦，即係佢嘅手啦，要攞到個感覺；第二就係佢左右嘅移動啦；第三就係佢要踢龍門球。系啦，嗰啲幾樣嘢好緊要嘅幾樣嘢。 同埋開生波或者開一啲 死球 回傳嘅波咧，回傳波斬上正中間有一個唔好處嘅原因咧，就係當你斬上，如果你斬得唔夠遠，而對方有一個高大嘅中場可以頂翻轉頭咧，就形成差唔多一個半單刀。 一定係兩個三個打兩個。 如果你放兩邊，大家兩個曲。即係一班球員抗衡都仲有機會頂出界， 焗佢落底線啊， 焗佢落底線或者角度起碼窄啲先啦，係嘛？ 即係已經即係向中間斬嘅路，其實好落伍㗎啦，呢種踢法係。 嗯，咁啊呢場波嚟講熱刺就即係十幾秒輸咗球咁嘅嘢之後咧，咁又跟住就哇 大屠殺開始， 跟住就34分鐘、41分鐘、55、55去到90就連輸6粒，過程。唉，真係無謂多講啦！ 呢場波個入球嗰個巧妙好得意嘅，每人入兩球， 係 咯，拿華斯入兩球， 拿華斯兩球， 馬古洛兩球， 冇錯， 利格度兩球， 係 唔係有一球係 利格度，有一球係啊，睇下先， 深度 翁 高， 深度翁高， 深度翁高啊， 係有一球翁高，因為第二球翁高就都可以話係關鍵嚟嘅，因為不過就。如果你大家有留意熱刺今年嘅 fixture 佢嘅比數咧，就係咧從來未試過反級嘅，連逼和都未試過。 但係佢入波係偏少， 少1-0咯，幾場入係 咯，好多場大家有印象都係偏少。 有三場波係1-0， 即係除咗 呢個偏少係一個啦，另外佢唔識反級。連逼和都冇呢個意志呢，咁就留意到呢隊波嗰個嘅心理質素係唔好嘅。 同埋呢場又冇話邊個呢， 冇啊！唐新喺後備嘅，應該係。 唐新 係咪冇啊？ 丹麥國 呢場波冇艾力神啦，呢場波就好奇怪嘅，因為熱刺咧就基本上成個陣容都轉曬，咁就林美拉出咗左邊，林美拉嘅， 同埋有出艾迪巴約嘅， 有艾迪巴約就後備啊，呢樣就都個舉動奇怪啦嚇。右手邊我記得係咪啊？ 司古神咯。 啊，唔係，司古神後備，司 古神都後備， 係啊。 丹比利咧，丹比利正選， 丹比利唔係丹比利都係後備，新組係拍呢個 保連奴， 新組拍保連奴嘅。咁咧右邊我記得好似唔係唐新嚟嘅，右邊 連龍啊， 係連龍，唔係出連龍嘅，係好奇怪嘅。 跟住有賀字比， 係賀字比就打中間嘅。呢個賀字比我都估到，但係個問題呢隊波喺保亞斯嘅手上個意志係咁薄弱。 系，嗱有幾點我想講一講啦，即係如果講到反級同反勝，大家一定會 miss 一個球員啦，就係、是、巴爾啦。即係其實早一兩季， 好靠巴爾係 追翻上。唔係呢個問題，其實早一兩季都有存在嘅熱刺，但係就因為有巴爾呢個球員，就好容易就令你頂得翻個和波或者甚至贏。 因為我哋幾季都講，可能臨尾係巴爾救翻， 救翻好多。 其實基本上就係、是。即係保亞斯上年熱刺嘅成績係因為巴爾 而唔多係因為 就唔係保亞斯 係 啊，所以保亞斯而家咧就好危險啦。 已經有三場波不勝， 好多球迷已經話啦，你話你揸住成億去擴軍，咁但係輸一場咁嘅結嘢。啊，所以就保亞斯。 呢樣嘢我又有想講嘅，保亞斯其實咧佢教過三隊波咧，三隊波喺買人方面佢都冇一個 四。 冇四嘅，絕對冇四。波圖從來都係一個好識得出入球員嘅球隊。 係， 佢揸住嗰班咧，其實證實咗已經係超級巨星嚟嘅。 係，因為有法卡奧。 係啦，即係其實跟住到車路士。 車仔唔怪佢啊。 車仔唔係佢， 車仔唔關佢事。 都唔係佢買啊啲人。 係 係。 跟住到熱刺，大家都知咧，更加唔會係領隊有權話事嘅，除咗哈里列納之外。 O K。 通常都係係嗰個李維。 我好坦白，我當即係。入買人唔係你話事啦，咁但係你個心態上嘅調整係咪都真係有啲問題呢？ 其實如果成隊波有成六七個球員係即係重新組合嘅，老實講個 mentality 真係嗰個心理質素呢係真係要唔係咁一時三刻可以建立到，同埋佢呢班人始終除咗保連奴同埋嗰個西班牙前鋒係比較有名， 蘇達道，蘇達道 名氣之外，其他嗰啲都好新嘅。 另一樣嘢其實我都想 point out 嘅就係佢由季中咧，因為新度季初應該係傷嘅， 係 咁後屘新度拍翻保連奴之後咧，我發覺佢戰績係差咗。 不過新度其實呢場波好似我有一個鏡頭見到佢好似係。 即係流流鼻嘔啊，即係好明顯佢嘅方係真係比較弱一啲啦，似乎嚇，即係無端喺場裏面嘔都真係比較少見啲嘅，即係好坦白。 系 啊，咁就所以呢场波 呢场啊好惨啊，系六比零。咁啊，我觉得其实保亚斯真系个帅位要谂一谂， 真系要 即系如果佢继续系咁样嘅成绩，我当佢 我惊佢过唔到圣诞， 过唔到圣诞系即系如果佢冇前六啊，我当圣诞冇前六，真系可能会剁嘅。 哦，咁又要睇下佢 present 出嚟嘅波系点样咯。讲真就，因为热刺就冇其他啲强队咁太大压力嘅。 但系因为佢踢出嚟冇嗰个侵略性咧，你又唔好睇，又唔好， 你唔好睇又冇战绩，因为以往热刺其实好成绩就胜在好睇， 系咯，好睇都够照可以顶，我哋顶。 你而家系原则上有球星，但系发觉就 嗰个沟完出嚟个个踢。 因为热刺而家系需要成绩，即系近呢两季佢转咗方需要成绩，所以佢下嗰个防守方面佢会比以往揸得紧啲。以往就通常都比较开放。 但你输六球，你点话俾人听你防守？ 你根本上呢场波表现咧，我觉得唔似十一个打十一个。 系咯，好似打少两个。 系好似打少两个咁样。 唔系，因为佢防守真系。 因为 早失波，咁咪好早输两球。 咁啊，不过 佢嘅意志又咁鬼弱， 即系 啲人就好似高糖。 不过你咪话嗱，譬如修咸顿。都即相对早失一啲啦，即廿几分钟，但系佢都可以 keep 到只场波嘅比数，唔系输咁多。但系热刺呢场波系完全冇晒信心，系咁。 哦，咁啊，西班牙又死唔 多。 咁当然曼城强好多。 阿仙奴嗰个战，即系嗰个攞分嗰个。 即系我相信英超有一大半球队，如果咁早失两球，对住曼城全攻咧，即 系 输两球， 即系咁啊，但系修咸顿输一球啫。咁佢热刺上啊，卅零分钟就已经两球冇咗啦。咁你都好难追嘅。讲翻转头，咁但系。真係哇，大佬 破蛋粉， 真係鬆泡泡到咧，啲球員係唔喐嘅，好似雪糕筒咁樣嘅。 即係可能佢哋已經一早已經放棄咗， 完全放棄咗呢場波咯，放棄 㗎啦。咁但係好在熱刺有一樣嘢叫做好嘅，就係歐霸係進咗級嘅。 哦，進咗級， 咁起碼唔使諗先啦，係啊。 好，咁就。咁啊，呢場波就咁樣啦。係。咁啊，講完曼城， 總要講曼， 都係講曼聯嘅。好，我要講曼聯啦嚇，因為呢場波就多啲嘢講下嘅。 單刀橫絕。 咁啊，唔好講單刀橫絕。 冇單刀橫絕啫。 咁啊，因為呢場波嚟講咧，就卡迪夫成個陣容其實咧都有啲主力就後備嘅。咁一個古納神，一個比南美都係後備。 比南美通常都會打後備啊。 係啊，咁啊，費沙金寶啊打單箭頭，咁個南韓仔叫金普寧， 都係後備嘅。 炯咧應該叫啊， 金寶 炯 係 炯咁嘅後備 係 啦，咁啊曼聯方面呢場就打四二三一腳，咁啊費電南咧就拍伊雲斯，咁就中場就基華利 Cleverly 就拍費南尼，前面就係阿讚盧沙朗尼華倫小豆就打最前雲，佩斯就後備都冇， 後備都冇 OK 係啦，咁啊呢場波四個入球啦，咁啊第一球就端立就誤傳俾華倫西亞，華倫西亞傳中小豆回翻後咧，朗尼就射門一射就中咗麥道爾就入網嘅， 係 啊，咁啊呢個佢話係鞋底砸一砸到個波，咁個波就本來向上飄就變咗墜翻落嚟。 咁啊呢個波梗係端立賴嘢啦嚇，佢誤傳。 咁啊冇得講。 咁啊但係跟住好快手啊，費沙金寶就追翻嘅。咁啊呢波就麥字就 麥字俾得好靚， 一俾落就劏穿， 就劏穿曬。 有冇慶祝啊？ 有 冇慶 祝啊？ 冇 喎， 冇 呢個費沙金寶，好似冇乜點慶祝。 嗱佢就嗱咁講啦，佢。入咗波之後咧，起碼頭嗰十秒咧冇慶祝意欲嘅， 係 喺個嬲尾人開始同佢擊掌咧，咁你都可以話叫做有慶祝。 咁啊，但係費沙金寶算唔算係？ 佢算， 算 有出過咩？ 佢同韋爾碧克係同一代踢曼聯嘅。 係啊， 唔係，我意思係，係咪真係因為喺個唔愉快？ 我相信唔係唔愉快， 係踢唔上一線啫。 誒，唔係唔愉快，但我諗佢都賴念叫踢過。 其實喺我心目中，佢同阿 Welbeck 其實同費沙金寶應該係一齊賣嘅。 哦， 當初 係，但費沙。金寶又好似 同人同 用， 即係同人 唔 係 踢多啲費沙金寶， 係咯， 不過韋碧克可以留低喺度就佢好命啲。 費沙金寶好在就係佢借俾其餘幾隊球隊咧，唔知星巴克都幾有表現， 係咯， 都係幾靠佢揾食添啊，仲要係。 好啦，咁就跟住就呢個波一比一，其實就伊雲斯個速度真係慢咗啲嘅，相對費沙金寶嚟講。 咁大把力都好嘅， 係 OK 嘅。 臨完場， 跟住就45分鐘就呢個曼聯就再 一個罰球 就一個罰球之後斬埋去啦，咁就 艾夫拿， 艾夫拿就呢個頭槌就頂入。 呢個都係好似一個慣常嘅入波模式。 幾季嘅方苗拿啦， 呢今年就冇乜點用。 今年少啲， 上季就 上年好多啊， 所以今季。 前面冇乜點用，咁就要重溫一下啦。 係， 咁啊啲卡迪夫嘅咁就冇溫書，咁就領嘢咯嚇。 其實唔應該，我覺得卡迪夫城呢啲球隊主場輸角球高波真係幾唔可以原諒。 係， 佢有高佬，佢有高爾卡呢啲，應該一個頂曬。 今屆英超球隊都有一個弊病，就係大家防守死球嗰時唔跳， 係 同埋咧就好低能咁咧，就全部都喺球門線，即係第一個綠碼區裏面做防守，就好少忽略。其實好多你見好多頭球咧，都係啲唔係個球員唔係跳得太高，甚至乎冇跳過，而喺啲後衞嘅身後頂入嘅， 係 即係走甩第二個綠碼區嘅。進攻球員嘅機會係好多 咯。咁啊，艾夫拿啲球波完全冇人睇嘅。 係啦，咁啊，諗住啊，即係卡力夫城可以摸住和就翻入更衣室，點知就 點知就唔得啦， 頂唔住啦。 咁啊，跟住就考到下半場就捱足，咁就45分鐘。 下半場 咁啊，諗住曼聯就三分以待。咁啊，點知去到90分鐘就左路罰球，咁就傳出嚟啦。咁啊， 金寶炳 咁啊，前柱頂入。 顶晒， 咁啊！第一件事呢个波咧，艾夫拿头先顶球咁靓啦，今次呢个波就咩镬？ 其实呢球都相似嘅， 佢就咩镬？咁啊，因为佢啊企在中间戆居居，啊完全就冇跳个金宝炳咧，前柱一射咧就射咗入去，呢个就知第一。 系 第二咧就呢个朗尼前柱区就漏顶就知第二，第三就史摩灵根本喺嗰个右手边嗰个位俾佢落底线扛住佢咪得咯，使乜落脚啊？ 即系输个角球 系啊，就输嗰个罚球，罚球嚟嘅，输个罚球，咁就呢个知第三，咁就第四头先讲咗艾夫拿啦，咁就所以就造成咗咧呢个所谓叫做2-2嘅情况。 本来就唔使2-2嘅， 系嘅，咁啊因为 嗰阵咧 吓，本来3-2 嘅，本来应该3-2嘅， 就应该3-2有高波吊上就朗尼就单刀，咁啊单刀点知咧就 使出咗 单刀还拳，系 即原来以为吓， 因为呢个香港即系香港欧伟伦三特有嘅单刀还拳， 咁咪就上次嚟香港学嘅咯。 哦，系 咁 系咪啊？咁犀利， 朗尼冇有冇嚟香港？冇嚟香港 啊嘛， 冇嚟香港啊嘛， 唔系有， 即系啱啱嚟香港。诶， 曼联有嚟， 有嚟， 曼联嚟过几次？ 嚟香港就可能几蚊买一本秘笈翻嚟咯。 四角赛嗰期一齐嚟， 系咯， 好啲嚟， 有嚟噶，佢应该有嚟过几次。 佢应该系 有一定 使得睇大 大都得啦。 系，欧伟伦生咁出名，担刀横传震四海啊嘛，大佬。 即系用阿姚坚 Sir 嗰种讲法咧，呢个就香港模式。 系啊。 但其实嗱要帮佢兜一兜嘅 公正评价， 系因为其实佢嗰球如果佢第一时间撞射咧，其实应该 会系救到嘅，马苏尔应该救 到 嘅，到 位嘅，咁所以其实佢选择传波咧，呢个决定咧就理论上 系 正确 嘅， 只不过个力度就掌握得 中肯啲，讲隔 有啲脚软啦， 起码有一个喺隔篱， 系啦。但系我会另外咁睇咯，如果以佢级数。佢應該過鳩埋， 過埋個籠門，兜過佢。 但係 以佢嘅級數係應該， 佢係呢個英格蘭球員啦，唔該。 唔係，同埋要呢個巴塞 style 咧，佢嗰個決定都啱嘅，通常都係俾隔離咗個嘅 pass 咁 move 嘅。 但係佢啲 pass 就 pass 就爭少少，就要再學少少。 佢嗰個力度可能嗰日，佢力度突然之間腳軟控咗。 佢力度唔，佢咁係承認嘅。咁承認，所以就即刻可以俾個龍門擒翻個波啦。 係咯， 咁但係呢球波，即係公道啲講咧，就真係唔算打得還全，因為佢個選擇好少，因為佢距離龍門嘅距離已經好近。 係啊，因為兩三個身位度， 佢除非向右邊繼續推嘅啫，咁就即係作一個扭籠。 逼咗去一个窄位啦， 除非你做一个扭笼嘅准备。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佢应该系要俾翻人或者自己攞住个波先嘅。咁但系点知佢就应该系即系踢唔应个波。 系啦，第一时间佢想佢第一时间想传俾侧边，应该系韦碧卡嚟嘅。 系啦系啦，咁但系我哋将扩大咗啫。香港有一个咁经典嘅例子， 咁即系我哋高攀下佢啫。 哦，高攀下佢， 因为如果佢嗰个力度好啲咧，韦碧卡就射空门嘅。 系， 咁呢个系一个。 不过韦碧卡有空门都未必有， 咁啊， 空门用鞋尖笃得入啦，系嘛？你会 好难讲噶。 你睇咁多年波，你都见到唔少球员试过空门打飞机噶啦， 一码都打到飞机啊！ 但系少啦，嗰个环境佢控住带入龙门都仲可以， 因为咧佢其实唔系噶，韦碧卡前面仲有个球员嘅。 所以佢仲要過嗰個人先得嘅，未必一定扭得到。 不過無論點都好啦，佢相對於阿歐偉林當年個單刀橫傳咧，都仲爭好遠。 仲爭好遠。 歐偉林嗰下就真係離曬譜，講真就咁啊！呢場波就2-2啦，總體就有幾個球員打得好唔好嘅，一個叫 Cavery。Cavery 就真係好曳，好多唔全， 冇得換嘅咯， 冇計啦嚇。另外費蘭尼其實嚴格嚟講 都 係 唔 好嘅，都係唔好嘅。 但費蘭尼其實係有球頭槌攻門係爭入嘅，咁但係就俾契夫城個龍門擋。 我冇記錯，其實費蘭尼未入波嘅，暫時 係 為呢個曼聯未入波嘅，但有好幾球波都好近，包括有幾球炸弧，試過幾球炸弧都係判唔入嘅。 咁另外其實朗尼咧喺早段咧都有個。即係有機會攞紅牌嘅，即係頭段。 哦，我知道。 係啊， 喺個即係左手邊係咁樣 係咁樣又踢又撳咁樣啊嘛。咁啊，但係即係加我哋頭先都講啦， 啲球 早段嘅時間係嘛，咁啊通常都會鬆手啲嘅。 尤其同埋咩咧？費瑞喺睇上， 費瑞喺西面看台睇住啊嘛。 係喺看台睇住，唔一定西邊嘅。應 該係西面㗎啦。 啊，唔係因為係同阿邊個啊，同阿卡迪夫城個老細一齊嘅，好似。 哦 ，OK。 係啊，咁就所以。 密通乜乜啦？ 匪类啊！ 我系话嗰个老细密通匪类。 哦，个老细 陈生，即系阿卡迪夫城嗰个。 系啊，老细一齐噶嘛。 诶，咁系咪即系有机会有呢个中即系华人，即系有啲中国人名嗰啲入主呢个曼？ 唔知啊，会唔会系？ 唔知啦。 唔系，可能咧，佢觉得唔可能阿陈志远，我记得好似 系啊系啊。 陈志远可能佢学咗咧巴塞对皇马。 哦。 通常啲會長鍾意坐埋一齊， 唔係西班牙波， 西班牙波係啦，咁咧可能佢都當咗阿曼聯都係，其實你都係阿費尚㗎啦，講真都係費尚啲密特嘅啫，係咪？咁於是就同佢坐埋一齊咁樣。 咁啊，留翻啲俾星期四佢哋講啦。 係啊，我哋中肯啲，係講曼聯要小心啲。 真係再講多次，朗尼嗰球其實真係唔係真係單刀， 唔係單刀橫傳。 唔係，總之朗尼其實係打得好嘅，係 啦， 我覺得打得好嘅。 朗尼係啲即係佢因為幾球波都係佢斬嘅，佢又主罰球，佢斬波啲落點。 其實講翻就朗尼今年係打得幾好。 但係呢場如果出雲佩斯會唔會入波？ 咁啊當然會好啲啦，講真就好啦。 即係佢流力打， 流力打你話 呢場 咯。 好啦，咁啊 流到出咗事啫。 好啦，咁啊夠你今日嘅哭波桑講幾場英超，因為好多話題。係 啦，車仔都冇時間。 車仔都唔需要點講啦。 唔需要點講啦。我覺得杜偉斯行 佢係砌翻到有少少翻去即抹甩晒阿斌仔嗰套嘢 哦，都系嗰句啦，嗰队韦斯咸啫，路兰都要打中锋嘅。 唔系呢场韦斯咸，我觉得佢拣波踢噶。 啊，我觉得唔可以评论，因为就唔可以作准啊，直情系因为好多伤兵嘅韦斯咸呢场波。 拣波踢 嘅系啦，咁啊，所以就我谂今日哭波桑时间就差唔多啦吓。讲完几场精彩英超之后，咁啊都有师兄本土笔记嘅，咁就大家留意。好，咁就我哋下个星期啊哭波桑时间再见啦噃。 好，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